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东向西方向，姚家园路石佛营路口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2018年就快要结束了，那进入到新的一个年份了。2019年，想好我们的口号了没有？从这个年底，大家有没有什么联欢活动啊？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呢集思广益一下，也提个意见和建议哈。汽车音乐会在年底，大家有没有想聚一聚的愿望呢？好了，家族群当中呢，欢迎来发位置发红包啊！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新朋友看过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这个年底你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吗？怎么样能去 happy 呢？即将到来的12月12号、12月24号，还有元旦，怎么去打算呢？怎么去计划的呢？好了，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今天是2018年12月5号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智信科技将量产 L3 级的自动驾驶系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冬季汽车保养，入冬前的保养准备您做好了吗？12月自驾圣地推荐，亚雪公路最梦幻的自驾公路。好，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近日呢，智信科技呢对外公布了 L3 级自动驾驶量产的详细方案。自动三级的驾驶系统呢，预计于2020年底投入量产，将解决自主变道、超车、自动紧急避障，还有系统失效等等安全性的问题，可以实现交通拥堵还有高速公路两个应用场景的自动切换驾驶。然后第三代的中央域控制器支持多达7路摄像头输入，6路的毫米波雷达输入，还有3路的激光雷达输入，做多传感器的融合，同时呢集成驾驶员的监测功能，支持空中刷新软件功能，还可以按照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的开发，怎么样？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已经入冬了，您的车做好准备了吗？建议各位爱车之人在入冬之前为汽车的全身做一次美容，因为入冬之后呢，天寒地冻哈，像今天一出来的时候一测，我们的最高温度已经-1度了，刷洗车辆的次数呢会减少哈，所以呢打蜡，冬天打蜡保养车漆是非常好的办法。另外呢，打过蜡的车身呢不容易沾水，冬季当中的车漆更不容易出现结露成冰的现象。入冬了，也给您的爱车穿上一件冬衣吧。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已经进入到2018年度第49周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第49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 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Dagny More More More。第29名吴若希又新人。第28名刘惜君旅途。第27名朴树 Baby Does It Anya。第26名王涛谭维维往日。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首歌最近是在我的车厢当中反复环绕的一首歌曲，最近特别特别喜欢它，来自挪威的歌手生于90年的 Dagny 带来这首 More More More。 好，这首歌曲呢送给刚刚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来二维码的新朋友心若向阳，喜欢你的名字向阳，把这首歌曲送给你，更喜欢你的图片哈，灿烂的微笑，看到你的微笑就感觉像看到了阳光一样。好了，刚刚这首歌呢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位的歌曲，继续攀升第2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做梦原是最高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 汽车音乐会， 选择我， 就对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的路有多长？全在地图上回想，是你旅行的愿望，霓虹衬托的空旷，人影素描的画像，夜幕坠落的广场，闭上眼陪你往前追，暖人的依偎，是每分每秒不停在积累。 听就是有故事的人在唱歌，刘惜君的旅途，上周第47名，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很好听的声音伴你在上班的路上，像刘惜君啊、郁可唯啊还有韩雪等等，都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清甜的声音，纯净的音乐， 时光 告别刘惜君，我们继续攀升第2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黑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哦，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半，背叛无不坚决，告别需要体面，没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我才有个混账，在我心里面躲藏， 能安慰他，只有陌生还有放荡。他是可遇对岸，不论是在哪一边，那就这样吧，我们再见了，请转身，泪如雨下。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da sui da niao， 街拐角的酒店，走廊尽头的房间，冰冷的窗台上有陌生人的气味，在欲望的后面，是无尽的空虚悲哀。我切的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da sui da niao，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ay I'm a day I'm a day yeahShe la she la she la la， 灯影一幕熄灭吧。Oh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ay I'm a day I'm a day la。She la she la she la la， 是谁我爱谁我要谁我去哪？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da sui da niao， 朴树的 Baby da sui da niao， 歌曲充满了异域的风情，同时加入 Reggae 还有俄罗斯民歌的旋律。 da sui da niao， 再见。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7位，来自朴树。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Generation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原创戏坐标北京，经演集团新作展演季正式宣布启动。这次展演的6部原创作品都是立足当代的现实题材新作，其中原创大型河北梆子现代戏《人民英雄纪念碑》以石雕之乡河北曲阳为背景，讲述了小人物在雕刻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展现大情怀的故事。北京歌剧舞剧院带来的大型交响组歌《北京颂》首次以交响合唱的方式展示新时代北京的新风貌，整台京味主题音乐会融合了交响乐和民乐，极具现代舞台艺术之美。在展演季当中，北京民族乐团中华四季系列将迎来最后一场民族音乐会《暮冬赋》。这次演出中，乐团将首演全新创作的声协奏曲《暮冬赋》，还将奏响柳琴协奏曲《北方生活素描》的《冬猎》，民族管弦乐《燕京八景》的《西山晴雪》，二胡协奏曲《追梦精华》的《除夕》等不同风格的歌曲。12月4号到5号，山东艺术学院创演的歌剧《檀香刑》在国家大剧院歌剧场上演。此次演出受到了国内音乐界的强烈关注。首场演出中，首都音乐界的专家、驻京高校师生共3000多人观看了这次演出。在场观众被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质朴感人的音乐、演员的完美演绎以及宏大的舞美场景所震撼，沉浸在发生在清末民初高密县的一幕幕血红色的画面当中。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富石路、复兴路临近西四环路段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Charlie Puth How Long。 第24名， 刘力扬 Set You Free。 第23名， 蔡健雅晨间新闻。 第22名， 黄绮珊方向。 第21名， 许飞你的名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不过我们听到是重新 mix 版本的，上周第36名，本周上升11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位。用什么词来形容 Chili Puss 呢？有才华，有颜值，有个性，有脑洞，全方位无死角，这些优质词都可以用在他身上吧。 Chili Puss 好冷，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Chili Puss 也是正经八百的伯克利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哈，科班出身的，所以他的音乐能不棒吗？不过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重新 mix 之后呢，好像又给他增添了新的活力哈，如虎添翼般的感觉。好了，继续这样的情绪，这样的感觉，继续攀升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et you free, set you free， 刘力扬 ，Set you free。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跟上我们的节奏。 You can set you free. I'll keep running, running till I'm free. You give me strength and energy. I'll keep running, running, come with me. Would you travel the world with me? We can fly across the seven seas. So finally find an inner peace. Only you can set you free. There's no time for arguing. Take your shirt off and dance with me. Until we find an inner peace. Only you can set you free. 刘力扬 Set You Free。 好了，继续攀升第二十三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阳光为我的早餐加温。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这样的早晨特别平衡。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哦哦哦，今天都关注谁，我没有感觉，不管他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哦哦哦，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 时候一首歌曲不用太多炫技，也许简简单单一句歌词就会打动你。比如说蔡健雅晨间新闻，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晨间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谭雅蔡健雅晨间新闻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三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不以流行闯天下，便以摇滚震耳欲聋。方向，这是一首让人忍不住想要释放激情的歌。黄妈 黄绮珊，将自己的霸气和魅力全部倾泻到歌曲当中，感受一下黄绮珊的方向吧。上周第42名，本周晋升到第22位。 也是寂寞的剧场，拉开窗帘，我开歌唱，梦在我脸上化妆，高楼对面有人鼓掌。人海茫茫，每颗心都空荡荡，有地心上没有落盘，我也敢远航。谁爱我谁就是我的方向，我感觉到爱的气场。 谁就是我的方向，多么霸气的一首作品，黄绮珊《方向》。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用世界上最轻最轻的声音，轻轻地唤你名字，美夜 you、sure.

tearing off, giving up, it ain't okay. We don't care what the world say, we spread love, it's the only way. So you gotta be strong, strong. Live by the words of the song, song. Together is where we belong, belong. Never stop dreaming, keep holding on. At the end as long as I got you by my side. We keep falling, but the world keeps spinning and I stop winning, but I know that we're gonna be alright. At the end of the day, some you win, some you don't. So I'm glad that I'm here with some friends that I know. Always there with a smile, saying you're not alone. Singing la la la la, que será. At the end. 啦，顺其自然，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个九人的组合 Justice Crew 啊，他们有九个男孩组成哈，是一个街舞组合，在澳大利亚的达人秀当中，最终战胜所有参赛选手，赢得才艺秀天才傲人的冠军，就是 Australia Got Talent 冠军，获得了奖金之后呢，就正式出道了。这几个人说，哎，咱们这个获得了冠军哈。也有这个奖金了，咱们就弄一个组合吧。正式出道叫正义乐团 Justice Crew， 来这首顺其自然。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你继续来刷存在，更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线下大家庭当中。就到年底了，我们有没有这个特别的节目呢？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呢，这个元旦是最热闹的时候，各个班级都会这个准备啊，紧锣密鼓的准备这个联欢晚会，然后呢每一个人都会这个使出浑身的解数哈，希望在这个联欢晚会上这个崭露头角哈。嗯，也希望能够像这个各种评委选秀节目能够把你选中一样，有没有这个伯乐一下把你点中？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是自娱自乐哈。最快乐的时候呢，在学校里就是这个联欢晚会了，大家呢把自己的最拿手的节目拿出来，然后大家欢聚一堂，然后还有各种这个花生瓜子什么之类的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对于已经走出校门的我们，那么该到哪里去呢？十二月自驾圣地推荐。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了，今天来推荐十二月适合自驾的地方，最梦幻的自驾公路亚雪公路，驰骋在冬日最梦幻的亚雪公路，它产自东北的冬天，没有平原草场的阔，没有高山峻岭的险，更没有张弛有度的行，但是它有东北冬天特有的白，茫茫的雪覆盖着路面，林海雪原的画面胜过江南的水墨画卷。亚雪公路呢，一头连着哈尔滨的亚布力滑雪场，一头连着雪乡，是通往雪乡唯一的一条公路。一路从冰天雪地的亚布力滑雪场，到未被开发的雪中村落，再到比泰山还要高的大秃顶子山，最后到牡丹江畔的镜泊湖，简直是很棒的冬季体验。有人说这是最棒的冬季体验了，然后再到亚布力滑雪场去好好滑一下雪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

北京时间10:12，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也问候一下在官微这边一直和我打招呼的 Jesse， 你好，早就看到了哈。还有逃亡固执堆，固执堆是吗？大爷倩文，他说从这个寒冷的冬日呢，从车里传出自己挚爱的声音，再想到此时此刻还有不知多少人在一起分享同一段旋律，就觉得莫名的温暖和感动。逃亡固执堆，赶紧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吧，我们一起来畅享生活，分享音乐。来，把你的二维码发过来，加那位好友，按音乐的朋友，有感情的朋友，一定要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还有小猪，还有刚刚两位的新朋友，新若向阳队，还有说句心里话，小军你们好，雨香书森，爱在旅途进访单位你们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也把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今天为房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小野丽莎的《玫瑰人生》。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今天好冷，在音乐当中来温暖彼此吧。听听这样曼妙的旋律，来自小野丽莎的《玫瑰人生》，送给我们的新朋友逃往固执堆，一起分享最美丽的人生吧。如花肆意芬芳。 Il me prend dans ses bras, qui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ma vie en rose. Il me dit des mots d'amour, des mots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

求你成真的明了，如果太苦把我忘掉，一颗心只求你成真的明了。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ay Jepse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 滴滴滴滴滴的奶， 最后的这首歌属于许巍的《曾经的你》，这是一首有点淡淡感伤的歌，也是一首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和无悔的宣言。它让我们清楚地知道，历尽艰难走出来的许巍能够闯出一片天，这是一个看似平凡却又不简单的传奇。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 就独自看一看大海， 就独自看一看大海。 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 总想起走在身边的朋友，就可以为自己疗伤的。后面是我改编的。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汽车音乐会，好好听完这首歌吧。我是腾冰，和你相约明天九点汽车音乐会，也欢迎在这首歌曲之后继续收听带上音乐去旅行。 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